您直接就可以把这个阿尔法亚麻酸摄入到体内了哈。 嗯。 市场价价格多少钱？今天组合我们的价格多少钱？最后我们再说一下。 好，像一斤装的，我们这一桶在市面上是119块钱。 嗯。 今天带到的有8桶，足足8斤啊！那市面售价高达952元。那今天除了这8桶之外，我们还赠送4瓶半斤装的，也就是说呢，这足足这是1000毫升了啊！带给大家的这个市场售价是276块钱。如果主品加这个赠品的话。啊，足足10斤， 10斤， 哎、市场售价高达1228块钱， 嗯， 今天只需要328，非常非常合适的一个推广价， 是， 而且很多朋友担心没吃过亚麻籽油、 嗯、 啊，想尝试一下，那我们也给大家一个尝试的机会，今天赠送的这4小瓶中啊，大家随便打开一瓶进行体验试吃，如果满意的话呢，您可以留下，不满意这瓶送给大家啊，这剩下的全额退款退货， 嗯。支持您现场来体验，支持物美超市现场去比货比价。最后还是那句话，好的亚麻籽油推荐给您，选择权在您的手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健康的生活方式，不如首先就让我们从每天食用亚麻籽油开始。 购物就在北广购，北广购物。北京电台自己打造的购物节目，为您精挑细选放心的产品，做您贴心的购物顾问，让您买着开心，用着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北广购物，我是大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伙推荐一款来自于大兴安岭野生蓝莓酱。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林野小铺销售经理张洋，张先生啊，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开心啊、 嗯、 能够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为大家推荐这款哎带给咱们朋友们身体健康的好产品，林野小铺的蓝莓果酱。 而且我注意这是来自于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果酱啊、 嗯、 要是确实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蓝莓特别火，咱们去商场超市啊看那个小塑料盒装的， 没错， 一盒呢我记得最早卖15块钱，现在可能还卖18-20都有、 嗯、 一盒，那一盒里边大概也就20来个左右的这么一个蓝莓果粒。 其实基本上如果您去比的话、嗯、您会发现啊都在精品区，而且基本上一颗的价格就得1块钱左右 啊。 越来越多的朋友啊讲究一个健康的身体，对不对，流行一个健康的吃法、 嗯、 所以很多人原来说看韩剧看欧美剧里边很多人早上起来有吃蓝莓的习惯、 嗯、 咱们现在啊老百姓也有这个习惯，也到京郊的一些地方去淘，但是我得说一句、 嗯、 那个是种植的，果粒很大，但是营养成分很少，今天咱们的蓝莓酱里边全部都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果， 野生蓝莓果。 嗯， 那说一说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其实今天啊，本来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为大家带到的组合呢，只有6瓶， 6瓶。 但是因为今天第一次啊跟大家见面， 嗯、 所以说只要您成功下单的听众朋友们， 嗯、 买6瓶。再送您2瓶，整整8瓶带回家。 6瓶送2瓶，一共是8瓶拿回家。 嗯、 这一瓶我看是250克一瓶啊，每瓶里边都是整整的150克野生的蓝莓果粒， 150克左右。 市场多少钱？ 市场上的话，这一瓶啊，全国的各大专柜明码标价，128块钱一瓶，没有折扣，没有优惠。 128一瓶， 没错， 就是这个林野小铺的。 哎 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酱、 嗯、 128一瓶，那今天6瓶加2瓶咱们是多少钱？ 8瓶应该是1024 啊，市场价。 市场价，但是今天来到北广购物、 嗯、 直接为大家做到299块钱8瓶全带走。 299，我没听错，市场价1024，今天只要299元， 对， 8瓶您拿回家、 嗯、 啊。好的，说一下我们电话，电话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市场价值1瓶128元的来自于大兴安岭野生蓝莓酱啊，每瓶里边都是整整150克，您能够看得到，而且是唯一可以冲着水喝的蓝莓酱。今天这8瓶啊，买6瓶送2瓶，只要299元，机会难得，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015-5151。您打电话的同时，我们接下来会跟您说为什么我们要吃蓝莓酱。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为什么我们要吃蓝莓？蓝莓对我们身体究竟有什么样的好处？ 为什么这么多现代的很多高端人士，包括到、 嗯、 要养生的健康的朋友来吃蓝莓啊？ 嗯，

含有的花青素是333毫克， 嗯 啊，每百克是333毫克的花青素。那做一下对比，人工培育的每百克里边也就有7到15毫克的花青素， 没错。 所以刚才你说的是四倍，这其实远远超过四倍。 哎，因为其他的蓝莓酱啊，不能够保留这个蓝莓果当中的所有营养，而且最关键的，我刚刚说了，加了淀粉，加了各种胶，所以它的营养成分比咱们的相比差了几十倍都有可能。 嗯， 但是我得说一句，就这个蓝莓酱市面价格128块钱是绝对没有任何优惠的，只有今天来到咱们的北广购物，面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才做了这样的折扣，2998瓶，每一瓶才30多块钱呀。 嗯，也确实，现在市面上这个蓝莓酱啊，蓝莓果酱啊。其实真是挺多的哈，所以我们要认准品牌，认准这一款产品真的能够吃起来对身体有效果， 没错。 同时呢，味道不错，要买这样的好产品。大兴安岭纯野生的林野小铺的野生蓝莓酱，市面上128一瓶，今天我们北广的价格确实非常的优惠，299，不是一瓶，您拿到的是6瓶，再送2瓶，一共是8瓶， 没错。 嗯，合一瓶只要 37块多， 只要37块钱， 对。 哎呀，你要说这单瓶的价格37真是太便宜了。 这个价格在全国的专柜任何一家任何通路你都看不见。 对，我们去这个宁夏商场超市买一瓶简单的最普通的果酱， 嗯， 也要20-30块钱， 没错。 但是今天带回家的是纯野生的蓝莓酱啊， 嗯， 蓝莓酱。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现在您就可以拨打电话订购今天为您推荐的这件好产品。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商家承诺。 大家好，我是林野小铺野生蓝莓果酱的销售经理张扬。在这儿啊，我跟大家承诺，咱们带走的每一瓶啊都有到250克，最关键的是里边的每一颗蓝莓果全部都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而且每一瓶当中都有150粒完整的果粒。最关键的，今天咱们每一瓶上都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还有一点，很多朋友担心有到防腐剂添加剂，今天您带回家，咱们的瓶身上直接标明了本品不含任何的人工色素防腐剂，您来放心使用没问题。而且这一瓶的市场价格就是128块钱，今天咱们买6瓶送2瓶，整整8瓶，专柜价格1024，北广购物的朋友您带回家只要299，每瓶才37块多，所以如果您喜欢的话，您可以放心购买。 各位北京的叔婶子、兄弟姐妹们，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话里话外节目的主持人李欣。对于咱们老北京而言啊，你像这个北广购物，它强调这个实惠，所以说不插门的，您不妨过来走走，听一听，试一试，打这个号码400-015-5151，就齐活了。 嗨，大家好，我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带你聆听的戴毅。2015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精心打造了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多买多实惠啊，越购越放心。北广购，放心购。 我是北京电台文艺广播《开心茶馆》节目的主持人季彤。北京电台精心打造了咱们自己的购物节目《北广购物》，您买产品，北广购物给您把关，您呀，就放心的买吧。购物请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这个全世界有几大产区， 嗯， 一个是北美有这个产蓝莓，还有一个是大兴安岭产蓝莓，其实还有一些个这个内蒙古， 嗯， 啊，他们也是有这个蓝莓的出产。说鄂伦春族呢，它是全世界哈，啊，眼睛视力最好的民族， 嗯， 后来经过发现，为什么他们的视力最好呢？也是因为当地出产野生的蓝莓有关系， 没错， 啊，他们就平时会摘这个野生的蓝莓果子来进行吃。 哎，其实很多朋友都会说啊，每次遇到了一些情况之后，等到哎犯了病了，等到眼睛到最后真的看不清看不见了，我到医院我花大价钱我去治病， 嗯， 但是今天啊咱们说了，给您普及一个健康的知识，药补不如食来补， 嗯， 平常你既然要吃苹果酱，你既然要吃草莓酱，你为什么不直接来吃蓝莓酱， 嗯， 里边还有满满的花青素，药补不如食来补，美味咱们也品尝了。 嗯，现在在市面上买的不能说所有的都不好，但一定是存在有这种勾兑的情况， 没错，嗯， 甚至用其他的调和的情况， 嗯， 那买了这样的果酱，您吃到可能仅仅是味道，但是呢吃完这个果酱之后不仅发胖，同时对您的身体没有任何的好处，甚至有的果酱是用糖浆来进行勾兑的， 嗯， 但是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 真的纯野生的这个 蓝莓果 粒， 而且每一瓶里边是156左右、 嗯、 最关键的呀，我告诉您，里边咱们用到保鲜的是天然保鲜剂蜂蜜、 嗯、 因为本身有些朋友就会说我有早晚喝一杯蜂蜜水的习惯、 嗯、 今天您早晚喝一杯，早晚吃一勺，或者是放在三明治里啊，或者是放在这样的一个酸奶当中、 嗯、 都没问题，花青素天然的抗氧化物、 嗯、 包括到蜂蜜的营养全补充了。 为什么我敢说这话？因为这个蓝莓酱确实我们在做这个我们北广购物啊，在商审会的时候哈、啊，我确实打开来进行品尝了、 嗯、 确实里边都是整颗整颗的这个蓝莓果粒， 没错。 而且这个蓝莓果粒你怎么看它是野生的还是纯自然的？刚才张扬说了一点我觉得挺重要，就是看它，一是看它的大小， 嗯， 人工养殖的个头会比较大， 没错。 嗯，但是 就跟咱们了解的这个你在外边买的冷冻鸡，包括的咱们的所谓的土鸡，它的个头也会更小，更加的精壮，蓝莓果粒同样如此。 嗯，跟这个买的这个柴鸡蛋也是一样的， 没错， 真正的那个柴鸡蛋没有那么大个、 哎、 挺小的、 嗯， 所以说但凡是野生的东西它营养价值高，但大多数个头啊都没有人工养殖的大，大多数的外貌看起来都没有人工养殖的好看， 没错， 但是它的营养价值真的是 高、啊、浓缩的都是精华、 啊、今天推荐的来自于大兴安岭的纯野生蓝莓酱。再说一下我们的组合跟价格好不好、 嗯、今天啊本来之前咱们提报的时候是只有六瓶的，但是因为 啊 今天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买六瓶再送大家两瓶，整整八瓶、 嗯、 专柜的价格1024块钱，可没有优惠也没有赠品，但是今天咱们一步到位，直接做到299八瓶带回家， 299元买六瓶送两瓶八瓶蓝莓酱，野生蓝莓酱、 嗯、 啊，这个蓝莓酱呢吃法很多了，您比如说我们最常用的就是蘸面包嘛，每天早上您起来拿它抹面包去吃，但是我觉得当然了，您要是家里边有钱啊这么吃挺好的、 嗯、 但是有点可惜我看着，因为里边它跟普通的果酱是不一样的啊、 哎、 普通的果酱都是给它打碎了成为酱状的，但是这里边是都是整颗整颗的果粒加酱， 所以很多的这个原来啊在咱们专柜购买过的朋友会说买回去、 嗯、 这个是我唯一一款能够冲着喝的蓝莓果酱， 嗯， 因为里边真的有真实果粒，不像一般的市面上的都是淀粉，冲完之后特别黏糊，你喝不下去，对不对、 嗯、 今天咱们里边有蜂蜜，蜂蜜做保鲜，而且蓝莓果粒大颗大颗的，您做一个水果捞也行啊， 哎， 您放到酸奶里吃也行啊， 对，所以说吃法很多， 嗯， 面包蘸着吃绝对没有问题，另外拿水冲着喝也是非常好的选择、 哎、 刚才张扬说的那一点挺好，就是加着酸奶喝，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经常家里边会自制一些酸奶， 没错， 还有夏天在到了我们会自制一些冰淇淋， 嗯， 你这会儿加上一些这个野生的蓝莓酱，一下你这个品质又提升了，味道又不一样了， 哎，而且最关键的是啊，您配着酸奶喝点甜品，里边都是天然的这样的一个蜂蜜呀、啊 嗯、 天然的大兴安岭野生蓝莓，我就说一句，你在外边买的大果粒酸奶、 嗯、 您这一瓶少说也得20-30块钱，对不对、 嗯、 我今天这一瓶蓝莓果酱150克蓝莓，您能吃个7-8次没问题吧、 嗯、 我这一瓶今天咱们才30多块钱呀， 哎，才37块钱，确实外边您一盒酸奶大盒酸奶多少钱、啊、是吧哈，说一下电话，电话400-015-5151，说慢一点，我们北广购物的电话呢是400-015-5151，市场价值1024元八瓶，来自于大兴安岭的纯野生蓝莓酱，瓶瓶里边都有150颗野生的整颗的蓝莓，您带回家，今天我们只要299元，喝一瓶也就37块钱。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 蓝莓酱啊，这个东西呢，吃法很多，刚才我们有介绍， 嗯， 其实对于中老年人，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年轻人啊，小孩来说，都是非常好的选择。 没错， 比如说年轻人早上上班的时候来不及吃早餐， 嗯， 现在往往啊，我看都是在这个下了地铁之后，单位旁边买一个鸡蛋灌饼、 嗯、 啊，买一个煎饼哈、 嗯， 里边，哎呀，这个营养不营养咱就不说了，卫生不卫生咱们 也不说了， 也就不说了， 千滚油万滚油都不知道啊。 所以我觉得呀，这个每天早上您拿出两片面包， 嗯， 您抹上一点蓝莓酱，您那么一加，然后包里边您再拿一包奶、 嗯、 啊，就拿我们北广购物推荐给您的德亚牛奶。德亚牛奶在我们这是60盒238啊，市面上一盒要6块多，我们一盒就要3块多钱。电话也是400-015-5151。蓝莓酱面包配牛奶，多好的这么一个早餐组合，营养又健康。 错，而且很多这个女性朋友会说了，到了夏季啊，我要做塑形，我要做塑身， 嗯， 本身就不敢吃那么多，可能原来您只是早餐喝一杯酸奶就得了。今天我告诉您，蓝莓的热量含量很低，但是有很多的花青素，让您的皮肤更加白皙，更加的漂亮。最关键的是里边还有蜂蜜，包括到酸奶，咱们一混合，哎， 早餐的营养全面补充了。 嗯，还有小孩儿，对于小孩来说呢，小孩喜欢吃甜的呀，对吧？往往这个吃甜的，你不知道那里边含有多少糖啊，包括人工的这个糖精勾兑的，小孩吃完之后发胖，同时身体发虚。 嗯。 对身体的发育和健康非常的不好， 没错。 但是今天这款产品它是纯天然的，野生的蓝莓酱，里边的甜度呢，我尝了这个产品，它不是非常甜， 甜而 不 齁 啊，它是这个很酸爽的一个感觉，里边其实大多数的这个甜味的感觉都是一个是蓝莓本身，还有一个就是蜂蜜，所以对小孩来说。这个产品也是非常营养健康的、 哎、其实很多阿姨啊会说啊，我这小孙子小孙女儿出门之后一定要买那漂亮的饮料，为什么呀？它好看呀， 好看， 但是色素也多了、 啊、 糖精也多了、今天咱们这个颜色也非常漂亮，您不信您冲水试试看，对不对、而且全部都是花青素原本的颜色，最关键的里边全是蜂蜜， 野生蓝莓酱不含任何的防腐剂和任何的添加剂、 哎、因为它用蜂蜜做保鲜的、 再说一个，就是我觉得这款产品最适合的人群就是我们的中老年人。 嗯， 为什么最适合中老年人？还是要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话题，蓝莓里面含有的这个花青素，还有刚才说的这个抗自由基的这么一个物质。 哎、没错。 嗯，每百克的蓝莓里边含有花青素是333毫克。 嗯， 我们说人工培育的蓝莓呢，仅有7到15毫克。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这款产品我们要推荐给大家。 嗯、 因为确实很好，特别适合中老年人。花青素还有里边抗自由基的这么一个物质，蓝莓所特有的美味、酸爽、有营养的同时，对您的视力保护，对您的身体维护有好处的一个东西哈。 嗯， 咱们再来说这一瓶是250克，里边是整整50粒的， 150粒左右， 150粒的野生蓝莓哈。我们说野生蓝莓，它的保质期我看是达到18个月啊。保质期也是非常长的， 没错。因为还是那句话，咱们没有添加任何的人工添加剂，包括到人工的防腐剂。好多朋友就疑问了，那你怎么保质？你想一想，您的蜂蜜能放多长时间？ 嗯， 我今天用到的就是真真正正的天然蜂蜜，帮您做保鲜，您 完全放心。天然蜂蜜来保鲜，这个储存呢，平时就是阴凉处，储存就可以了， 避光储存就可以， 不用特别的储存方法， 没错， 放到冰箱里都不要，只要是阴凉储存、常温就可以了。 但是建议您啊，如果开盖了的话，就是尽快的把它吃完。如果说您说，哎，我一时半会儿吃不完，没问题。开了盖之后，您放在冰箱里， 直接食用没有问题。您直接拿勺㧟着吃啊，味道就不错。另外，您刚才我说了这个，无论是蘸着面包吃啊，还有温开水冲服啊，也是不错的选择， 都行。 张扬还给了两个非常好的，一个是酸奶，你可以对着喝，还有一个制作冰淇淋的时候你可以加一点、 哎、 拌沙拉是不是也可以？ 哎，拌沙拉也没问题、 嗯、 当然很多朋友还是刚刚说的那句话，你想塑身材吃沙拉对不对？不想吃高热量的、就是你吃点蓝莓，里边的这个花青素和纤维素的含量也非常多，对咱们人体也是有好处的。 是，想一想啊，市面上我们去商场超市里边买一盒那个新鲜的蓝莓，那都是人工的、那都是人工的，那一盒也要20多块钱30多块钱、也就是20-30粒， 没错， 人工的这个小蓝莓，你几口就吃掉了哈。再想一想，您去商场上买一瓶大瓶的酸奶多少钱？可能也要20-30块钱。 是， 但今天我们喝一瓶只要 37块钱 ，让您带到的是大兴安岭产的野生蓝莓，每一瓶里面都整整至少150颗野生的蓝莓，让您拿回家，确实非常的实惠。这个一瓶市场价值是128元，而且我们上面看的是、也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这么一个标志 logo 在上面哈，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没有问题，价格非常的实惠，市场价值128。今天是买6瓶送2瓶， 对，所以整整的是1024，但是我今天也不给您打5折，也不给您打个4折，直接为您降到299，带走8瓶，每瓶才37块多， 299元，8瓶野生的蓝莓拿回家，就这样，好的产品推荐给您了，选择权在您的手中。再说一下我们的电话，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北广购物的听众朋友，使用您手中的购物券购买产品，每单最高立减108元。北广购物多种产品恭候您，还不抓紧时间订购？别忘了用券。北广购物订购热线400-015-5151，多买多实惠。北广购，放心购。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新闻广播，您即将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北京数字广播与众投天地联合出品首档实体创业对话节目《投其所好》，本期为您播出收获500万的牛肉汤， 听牛三哥牛肉汤创始人马三杰、吕德民的全国连锁蓝图，更有投资人众投天地投资总监高晓林的精彩点评。收听订阅官方微信公众号投其所好，还原创意投交锋场景，创业干货每天推送，线上线下互动交流，全民创业你也有份。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 老刘年轻的时候是郊区一家火油果园的职工，用最美的年华默默地耕耘了这片山地。后来果园关闭，老刘留下来成了守山人。如今这里已经被重新规划成森林公园，老刘依然忘不了每天来巡视一圈。赶在冬天来临前，他早早的就砍除了变黄的野草和荆棘，开辟出了一条条防火隔离带。 火灾是森林最危险的敌人，会带来最具毁灭性的后果。护林防火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现在是。